必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李世民解除了东突厥入侵的危机，又处理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身后事，接下来也到了给大臣们论功行赏的时候。公元626年的阴历9月24，李世民亲自拟定功臣的行赏名单。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列第一，五个人都封为国公，十封1300户。要说李世民也是个挺民主的领导，平定功绩后还不忘跟大家客套一下，振绪卿等勋赏或未当，一个字言，意思是说我这个奖评的可能有不得当的地方，大家心里要是有什么委屈的，有不服的，尽管说出来。无疑李世民也就是跟大家客套一下，可没想到还真有人不跟他客套，这个人就是他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李神通腾的就站起来了，直愣愣地盯着李世民说，当年起兵我首先响应，如今论功却让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只会耍笔杆子的人排在我前面，我不服。李神通一发炮，其实正中李世民下怀，李世民正等着拿这样一个老牌皇亲开刀呢。李世民望着自己的堂叔，看似温和而又不失威严地说，当初起兵叔叔是第一个响应，可你也是为了自己躲避祸事，窦建德征战山东时叔叔你全军覆没，刘黑塔再次作乱时叔叔你望风而逃，相比之下房玄龄、长孙无忌这些人运筹帷幄，策划军机，安定社稷，论功在你之上难道不对吗？你虽是朕的叔父，但无功也不能滥赏。李世民的话说完，李神通眼睛直扫地面，恨不得找个地下室钻进去。其他原本还有牢骚还有不忿的都把话咽到了肚子里，连皇叔都没有资格争功，其他人那就更没有资格了。总体而言，秦王府资深旧人基本都得到了重用， 但并非滥用，因为李世民知道这个时候的他是大唐的皇帝，是一国之主，而不只是秦王府的一府之主。这时的李世民要做到胸怀天下，责备众生，就绝不能因私废公。在这次论功行赏之后，秦王府已经成为了过去，李世民用人再也没有府地的区分，无论是前太子府还是齐王府的人，只要能用，只要有才，那么你就能够成为李世民的螺丝钉。魏征在历史上的名望实在是太高，高过了长孙无忌，高过了房玄龄，高过了杜如晦，被树成了千古良臣的典范。事实上，我要说魏征被严重的拔高了，甚至被拔高到了不像人而像神仙的地步。历史上的魏征其实很务实，很功利，很会投李世民所好。他与李世民的君臣际遇，与其说是千古君臣之典范，不如说是君臣二人联袂给世人演出的政治双簧。他俩演出的是相声，互为捧逗，彼此都是对方的托。李世民为什么要启用魏征呢？一是因为魏征确实有才，二是因为魏征身上的符号意义，太子余党。在当时，没有比魏征更大号的太子余党。当年正是他和王圭劝说李建成出征刘黑塔，抢了李世民到手的战功。再后来，甚至屡次建议李建成早点动手除掉李世民。对李世民下黑手到这个程度，魏征不是太子余党，那谁又是呢？原本李世民对这个魏征也是恨之入骨的。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找来魏征，冷冷地扔出一句话：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啊？魏征倒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坦然模样，故作平静地说道：太子如果早点听从我的话，就没有今天的灾难了。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魏征与李世民的一问一答，与汉初韩信谋士蒯通与刘邦的问答几乎如出一辙，结局也有惊人的相似。所不同的是，蒯通只是免除了杀身之祸，而魏征却就此搭上了唐朝的权力快车。看着倔强的魏征，李世民突然没有了怒火，甚至发现眼前的这个人有那么一点可爱。事实上，现在要杀魏征对于李世民而言太容易了，而杀了魏征又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李世民死死地盯着魏征，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不就是自己所需要的吗？以他的经历，终其一生是不可能与秦王府的旧将融成一体的，因为他注定进不了秦王府旧将的圈子。如果自己将他大赦，进而重用，那么他能不对自己肝脑涂地吗？此人不正是制衡秦王府旧将势力的最佳人选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他了。李世民随即和颜悦色，对魏征以礼相待。杠头魏征没有等来杀身成仁的机会，等到的却是李世民的格外垂青，现场被任命为太子宫总管府秘书官。从此以后，你魏征就是我李世民的人了。魏征，你愿意成为李世民的下属，无论生死，无论贫富疾苦吗？魏征在心口刻上了三个字：我愿意。与魏征同时被重用的还有魏征的两位前同事，被李渊发配到西州的王圭和韦挺。王韦二人被紧急从西州召回，一路忐忑不安，下定决心杀身成仁，结果等来的却是李世民的委任状，双双出任门下省谏议大夫，从此与魏征一起成为了李世民的朝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人事安排尘埃落定，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这江山越做越稳，李世民可就要抽出精力来对付突厥人了。俗话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么这突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也得先了解了解。公元五世纪后叶，突厥族开始强盛起来。公元552年，突厥打败了柔然，建立起了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这势力迅速扩展到了蒙古高原。这个时候的中原政权与突厥族直接接触的是东魏和西魏，随后是由东魏和西魏演变而来的北周和北齐。无论是哪一个北方政权，对于突厥这个庞然大物都无可奈何，只能用金钱向突厥人买和平，以至于突厥的可汗生活非常奢侈，奢侈之余还不忘叫嚣，我在南方有两个孝顺儿子，我想要什么他们就立刻会送什么来。突厥族的黄金时代并不长，前后也不过30年。30年以后，突厥族开始走了下坡路。公元582年，突厥人的好日子到头了，已经强大起来的隋朝可以跟突厥人叫板了，而突厥人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内讧了。公元582年，突厥杀掠可汗，命阿波可汗南侵，结果被隋军击败。猜忌成性的杀掠可汗借口阿波可汗先行撤退，悍然袭击了阿波可汗。阿波可汗不得已只能投奔西部的达头可汗，两个人联合起来和杀掠可汗对立，于是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突厥杀掠可汗在大隋朝北边，西突厥达头可汗在大隋朝的西北。分裂后的东西突厥再也没有往日的强盛，而这个时候轮到中原政权隋朝发威了。隋文帝杨坚乘机出兵专攻东突厥，东突厥屡战屡败，一度沦为了隋朝的附庸国。而后隋朝派出大兵大破西突厥，剩下的一部分人奉大隋的命令迁往了河套一带。然而中原政权的好景也不长，由于这隋炀帝杨广太能折腾，三征辽东耗干了帝国的精力，而东西突厥则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东山再起。公元609年，隋朝册封的东突厥启明可汗死了，他的儿子被立为始毕可汗，娶了隋朝的义成公主为妻，随后势力不断壮大。到了公元615年，始毕可汗已经有了叛隋的资本，居然把视察边防的隋炀帝困在了雁门，所幸有义成公主好言相劝，杨广方才得救，史称雁门事变。处于东突厥的刀锋之下，无论是隋朝末年还是李渊的唐武德年间，中原政权对于东突厥人只能是卑躬屈膝，这个态势一直延续到了李世民登基。前面咱们讲了，登基之初的李世民也没有跟东突厥人叫板的资本，他同样需要退让，所以才有了渭水之盟。尽管唐代的史书上没有提及公元626年李世民与东突厥人谈判的细节，但是渭水之盟的背后，唐朝一定是下了血本，以至于后来李世民大破东突厥，让颉利可汗连本带利一共偿还了3000匹马、10000只羊。由此可见，渭水之盟的时候，唐朝也一定送给了东突厥大量的牛羊马匹。登基不到两个月，东突厥人就给李世民来了这样一个下马威，这让李世民的内心非常的不爽。当初老爹李渊一再对东突厥人退让，让他很恼火，而轮到自己当政了，他终于明白老爹退让中有多少的无奈。现在的唐朝根本没有本钱跟东突厥死磕，不过他心里想着，总有一天啊，总有一天朕要让东突厥人对大唐称臣。从此之后，李世民将心中的目标锁定在了东突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亲力亲为，亲自引兵在显德殿前操练， 每天参与操练的有好几百人，他亲自担任主考官，士兵表现优异的直接赏赐给弓、刀、帛，将领表现优异的则登记在册，择机提拔。每次操练之后，李世民还不忘了训话：我不让你们去干那些搬搬抬抬的体力活，就是让你们好好的操练射箭。平常没事的时候，我是你们的教官，敌人入侵的时候，我就是你们的将军。相信这样操练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大唐就可以永保平安。无疑，皇帝李世民是在营造大唐的尚武之风，在他的带动下，士兵在唐朝的地位得以提升，而能够进入皇帝亲自指挥的卫队，更是当时青年们的梦想。唐朝的军力在军民心中急速膨胀，在将来的某一瞬间将会集中爆发，而他们的目标之一正是东突厥。渭水盟誓之后，颉利可汗阿史那多必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样的情形对他而言已经很熟悉了，这一次只不过是昔日重现而已。心情不错的阿史那多必怎么会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对唐朝耀武扬威，因为从此时开始他已经走下坡路了，因为他的内部已经出现了问题。东突厥的人心向背形势如同多米诺骨牌，只要有人开了个头，骨牌倒下的态势就无法避免。引发东突厥骨牌倒塌的人其实是个熟人，定阳天子刘武周的老部下苑军章。在刘武周死了之后，苑军章继续盘踞在东突厥的屋檐底下，担任东突厥进攻中原的向导。公元623年，东突厥人袭击马邑，就是他带的路。原本这苑军章准备跟着东突厥人一路跑到黑，可是手下人却不这么想。他的手下都是汉人，这些汉人向往的是李渊的正统唐朝，因此让这些人纷纷抛弃了苑军章，而投入了唐朝的怀抱。而遭遇手下抛弃的苑军章一看自己要成了光杆司令了，索性也向李渊表明了投降的愿望。在李渊将免死金券送到了苑军章面前的同时，颉利可汗阿史那多必的使节也到了，他们也是来做苑军章的工作的，他们希望苑军章继续留在东突厥的阵营当中。拿不定主意的苑军章咨询了自己的亲信郭子威，郭子威给苑军章支出了一招，他说如今东突厥强盛，应该向他靠拢，不过在靠拢的同时还要等待着天下的变化，不能任别人摆布。郭子威的话给苑军章定了位，先挂靠东突厥，再随机应变。时间过得很快，一直处于随机应变状态的苑军章时刻都在观察着颉利可汗阿史那多必的动态。在他看来，东突厥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随时有可能分崩离析。况且阿史那多必的领导能力也非常糟糕，国事不会太长远。公元627年5月，看透了阿史那多必的苑军章放弃与东突厥的挂靠关系，转而向唐朝投降。随即他被任命为西州都督、瑞国公，而苑军章的反水也在无意之中推倒了东突厥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事实上，东突厥走下坡路完全是阿史那多必自己作的。原本东突厥人性情敦厚，民风淳朴，因为文化水平比较低，政治法律反而简单明了。即便如此，东突厥汗国的运营也比较正常，向心力也非常强。然而自从阿史那多必重用汉人赵德言之后，东突厥汗国的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风俗被强令更改，习惯也被强令更改，政令也不再简单明了，而是繁琐不堪，这让本来习惯简单生活的人民有些恼火。而更令他们恼火的是，阿史那多必越来越信任外族人，反而对本族人非常疏远。更要命的是，获得阿史那多必信任的那些外族人趁机搞起了贪污，这让东突厥人更加气愤。 有那么句话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东突厥人的愤怒慢慢积累的同时，老天也跟阿史那多比过不去了。东突厥汗国的上空下起了多年不遇的大雪。都说瑞雪兆丰年，可这大雪也得有个度，要是连续下上一两个月都不带停的，那就是大雪成灾了。很不幸，阿史那多比遭遇的就是成灾的暴雪。这积雪厚达几尺，本来连年征战就没有多少储备，这下子成灾的大雪更让东突厥人的日子雪上加霜。要知道东突厥人的生活靠的主要是牧业，而这雪太多了，牲畜就会冻死。更可怕的是大雪封山，储备的草料用完了，成批的牛羊只有饿着肚子等死的份了。这一年东突厥人的牛羊冻死饿死不计其数，损失惨重。而令他们更加心痛的是，他们的可汗阿史那多比居然在这个时候还增加了赋税，理由是可汗家也没有余粮啊，这真是不让人活了。东突厥汗国的灾情牵动着唐朝上下的心，别误会，他们不是准备去救援去，而是在研究作战的时机。李世民向左仆射萧雨、右仆射长孙无忌询问，竭力现在是老糊涂了，马上就要完蛋了，现在打他吧有点背信弃义，不打他呢又错失良机了。意思是说竭力可汗的日子现在很难过，趁这个机会出兵吧，碍于去年刚跟他渭水盟誓，不出兵吧又恐怕丧失机会，这该怎么办呢？左仆射萧瑀主张出兵一雪前耻，而右仆射长孙无忌却说道，东突厥人没有来侵犯我们，我们却要去攻打，确实有些背信弃义，不是王者之师的做法呀。事实上长孙无忌的话那是在装大尾巴鹰的，所谓王者之师的论据并不足以打动李世民，只不过久经沙场的李世民比他们看得更远，他知道这个时候的竭力可汗尽管国内生活困顿，但还没有到分崩离析的地步，这个时候出击并非良机，弄不好还会激起东突厥人的同仇敌忾。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时间慢慢耗掉了东突厥人的锐气，李世民最终等来了一个怎样的机会？大唐与东突厥一战又是什么情况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彤，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逆尽尽力，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